胎儿不明， 今朝红雀台，全当不相信来，干不尽心。 啊，列公一问如何？ 一派祥瑞， 一派祥瑞。王爷从官四海，很多我也西出北朝燕白，我贪过心事为了天使人白，怎说怎肯替到位，早错 与小青的火看秋来。 剑呐、一定要降， 一定要降， 日此下官只好斗胆之一了。 请 以下官于禁这两品符文，双峰对峙，二帅真流，本次无有高下之分，然则此剑沉闷迅捷，倒是有过前后之别。 是啊，此剑沉闷迅捷，倒是有过前后之别。 哦，王先生见剑如何？ 以下关于剑两篇复问，并是双了，连理芙蓉，真故事难分伯仲。不过嘛，此话第次够发，足见居仙之事。 足见居仙之事啊， 是有前后之别。 居仙之事， 前后之别。 居仙之事， 好了好了好了。 你们这些文人就爱咬文嚼字，水好水差，连我这个大老粗都识别得出来。论心术，谁也比不上我大哥；若论这文采风骨，那可就得看我子建兄弟的了。天下人不是都称他是什么虎虎虎？ 文才斑满，诗之秀虎。 不错，还叫他是什么人人？ 是天人。 都啊，天人 秀虎， 秀虎天人 啊！ 秦火铜却太军功，此款此剑各献登台府一篇，建安太子们将府文平平一番，各持其剑难分伯仲，因此命令前来赏剑一篇，老夫文才断。 文告送过，仔细看来。 心中有数不能偏啊， 嫂子，你可呀进退要顾，莫为难。 可算是开了眼了啊。

这园中 渡 江上河， 故而带来此物，望父谢谢。 我 那 得那一年也是在这荷塘之坝，父亲穿着一身袄白的衣裙，往日嫦娥离月宫吃水罢了。 我记得那一天你骑着马陪着长剑奋起奔去，引起多人，好一位翩翩少年。 记得那一次我虽赴万尺征，鞍马劳顿，偶受风寒，腹内疼痛，前世不安，父亲为我缝制一副刀弩，至今我还带在身边。 就是那一次我为你生命才有不弃，和你相遇以后，你怎一路那 仅有父亲这样有刚性有情怀的女子， 人世之间仅有此间这样有血性有情义的 此乃夫人休掌中 物不足为奇。哦，子建，方才福相要召见于你。 哦，即是福王召见，小弟拜别兄嫂。 父君活命之恩，令我终身感激。 有朝一日父相为尊绝无，君临天下，你就是我曹家的太子夫人了。先回，我这边就来，这边就来。 大哥 啊，为何此时才来禀报？ 只因等候传旨内情，故而来迟。 内情如何？ 大公子，扶儿上来。 啊！看来福相，我要。只见四位啊，老糊涂了啊！互相平平见上了地，最担心会有这着急。此世界还需要。三心结力多先生还叫那都转心 了真连根，我与你一代同胞是血亲，咱的将来陈大人王敦玉兄多扎文印，此言必然而不爽，与你亲友见面的心当然要去不长 花 风花，参见。 子地下逃，快抓驸马爷！ 为王有令，乱有何情形？